我不想动，看着荧幕上的脸孔，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，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，他带着一脸笑容，烟花平凡的梦，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不懂都不同，没人懂，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，可能我还带来笑容，进了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，他能够让我感动，谁管他红不红，他知道自己有用，那谁敢穷不穷，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，没人懂，头痛有人知道，无力过去也能光荣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等到谁终究有恃无恐，苦痛说了没人懂，爱没有用，我一样很管用，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我有人背诵，很多人被感动，不知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傻傻弄的美梦，留下太遥远的彩虹，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，他能够让我感动，谁管他红不红，他知道自己有用，谁管他穷不穷，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，没人懂，没人懂，头痛不头痛，有人知道你我就觉得光荣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问多少天就有恃无恐，不痛说了没人懂，爱人没有用，我一样很有用，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，我不知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傻傻弄，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等到想成就有恃无恐，骨头说了没人懂，爱人没有用，我一样会有用，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，不知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，是谁弄，是谁弄， good. 是你，所以不怕苦。

想着难过，别装太温柔，早早不能说，已经有那听着用阴谋阳谋并说安落的我。月光太温柔，草草不能说，一心要那荆州，有阴谋阳谋并说很多的梦，都在梦里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人情伤悲满是左右，谁来煮酒伴与我茶，是难过说不清对与 感受，当你为我叫的时候。

有些微妙，你频频只拐角，说要多的电影票，荧幕的热闹，我却有小困扰，爆米花就快被吃完了，玉米饭吃爆米花却要高温慢炒，嫌我等到你脸红却会加速心跳，这不愉快你不知道，我又变得额痛，有些心酸跳，有你在发烧，爆米花的味道像你给的好，狠狠吃感冒，热情又高高，欢乐在空中爆笑，相爱大傻笑，轻轻刷牢。谁对谁重要，我却在你的耳朵旁轻轻摇，用双手去拥抱你的好，玉米饭蒸爆米花却要高温慢炒，想我等到你脸红却会加速心跳，这不愉快你不知道，我又变得额痛，有些心酸跳，有你在发烧，爆米花的味道像你给的好，狠狠吃个饱，热情拥抱到，欢乐在空中爆笑，相爱大笑笑，轻轻刷牢，给你甜味好，幸福比任何高，就快看不到，挫折和烦恼，莫怪脚气爆，是贪心的大宝，所有你的微笑，所有轻摇。 朋友狂欢聚会才能喘息。

开口已被你猜透，还是没把握，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，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，还是你也在闪躲？如果真的选择是我，我鼓起勇气去接受，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。哦，第一次我去爱你的时候，我心难过，心不停地颤抖。哦，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，幸福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。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，那是一起厮守。哦，第一次吻你深情的酒窝，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。哦，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，我心思小事没有分开过。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。